绝口不提，没关系，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埋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嫌弃。 玩法暖心互动，每天中午十二点锁定收听哦。 又到了我们在每天中午的猜歌环节了，此刻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起回复关键词猜歌名。这张图呢是我们的一位朋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在黄山的风景区拍下来的，他还专门给了一个思路啊，就是说往武侠电影里面想一想。反正这张图我第一眼看到之后，我能想到很多首歌，我觉得还蛮开放的，但是要特定武侠电影里面的话，这会儿不太有思路，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广播前的你可能比我猜的会更准一点。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猜歌名来猜一猜今天这张图会代表的是哪一首歌。同时我也欢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来送出祝福，比如说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莹莹给我的留言，他说呢今天天气非常好，而且今天上午打车去送报告的时候偶然听到了司机在车里面放了一首歌曲，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好久都没有听这首歌了，今天也想再一次分享一下，因为这是曾经在高中的时候最喜欢也觉得这是最深情的一首歌曲。同时还要把这首歌送给在公众平台上的另外一位朋友，就是雨香，他说好累，也特别希望在节目当中听到一首送给自己的歌。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12点的13分送给莹莹和雨香。 却被你抓得更紧，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 就是永远不在一起。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今天的节目依旧有一张图片来欢迎你猜歌名。最佳羁绊跟我说猜到的歌是任逍遥，包括另外一位靠谁不如靠自己，他说想到了彩云之南这首歌曲。你也可以试试看，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回复猜歌名三个字就好了。同时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继续的为你送出这样的祝福和想念。下面这首歌是来自 Michelle 在平台上的留言。他说我的好朋友魏真昨天晚上生病去世了，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阿桑的叶子送给他，祝他在天堂一切安好，好好的休息吧。 日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停，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叹息，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 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只是怎样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的话叹息，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 前段时间我在这边认识了一个朋友，也是刚刚离开工作岗位上，那个时候我想到了也是这首歌，阿桑的叶子，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Michelle， 送给自己已经离开的朋友魏真。继续欢迎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在下方的留言栏上来点播一首歌。下面这首歌曲来自平台上的傍晚晴了，他说刚刚听到上一位朋友送给好朋友的歌曲，让他一下子想到了自己和蔡广征两个人曾经在高三的时候在校外租房的日子，几个复读机，几本磁带，包括两个人披着被子在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复习资料，那段时间很辛苦，但是现在想来也是很珍贵的回忆了。12:24，想通过节目来点播一首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傍晚晴了，送给蔡广征。 你总是说我在这样孤单时候才会想与你联络，让了谈的情，说的爱不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怎么会不懂我，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

了，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13场活动古典音乐沙龙音乐的感动主题讲座将于本月22号下午2点在广播大厦举行。著名音乐评论家陈丽老师将为大家带来很多经典音乐中最精彩的演奏版本。现在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就可以免费申请音乐沙龙的门票。再来关注莫斯科当地时间9月14号到15号晚，中国国家大剧院中俄友谊文化之旅进行莫斯科站的交流演出活动。在俄罗斯军队中央模范剧院，中国国家大剧院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同台携手，为观众献上了两台主题为你好俄罗斯的歌剧音乐会。莫斯科的演出也是这次中俄友谊文化之旅的最后一站，两国艺术家对中国原创的精彩演绎促进了中俄深度文化交流合作，加深了俄罗斯同行与观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9月20号国家大剧院2018国际钢琴系列将迎来英国钢琴家保罗·李维斯，这是他继2016国际钢琴系列之后再度登台大剧院的舞台。在这场音乐会上，李维斯将为观众带来三位奥地利音乐巨匠的经典之作，从海顿的明快典雅到贝多芬、勃拉姆斯的深沉情感力量，以英国钢琴学派的独特魅力诠释古典音乐的内涵。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目为目，二目为邻，三目为身，四目为双邻，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在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来点歌送祝福，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你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从下方的留言栏呢直接写一首歌名就好了，然后告诉我你想要送给谁，想要分享一段什么样的故事。比如说接下来的北纬40度给我留言说，最近李姑娘非常的忙，事情很多，想要送给她一首大嘴巴乐队的 Play， 希望她能够在百忙之中也能够享受快乐。 让我来闪亮，这花目光在绝对耀眼，灵感不歇，千万别浪费，太客气会让火花熄灭。 让我来，让我来，玩就玩得精彩。 多到可以让你外带不慌，没睡觉就是要放，但用力做自己才成为经典。一万个人有一万张嘴，但我一心只想要往前，没有期限，若有极限，也是为了让我突破而出现。 有爱就放大爱，哦，速度我主宰，哦，热血要沸腾，你是你的 superstar， 要后退。闪亮，这画面光在特别耀眼，灵感无限，千万别浪费，太客气会让火花熄灭。 让我来， 起来， 这节奏很紧凑，快超了魔快活，算不准 MVP 都有权来享受这种自由，原则稳如山，出手急如风， 要忘情秀出自我态度要够洒脱， 有爱就放大爱，哦，速度我主宰，哦，热血要飞， 公众平台上的淡泊清澈，他说想要通过节目点播一首丛明君的《听说》，要送给自己最好的朋友铃铛，希望他能够一切安好，虽然说不见面，但是心里面还是记挂着彼此的。12点39分，继续要为你送出这首暖暖的情歌，来自淡泊明澈的点播，同时也欢迎你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一起来送出一份暖心的音乐祝福。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再次响起那熟悉的音乐，你能淡淡地说你好吗？听说你早已有了我们曾经说过的房子，听说你早已抱起了娃娃，听说你时常还会去那里走一走，听说你也曾问起我了。 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再次响起那熟悉的音乐，你能淡淡地说你好吗？听说你早已有了我们曾经说过的房子，听说你早已抱起了娃娃，听说你时常还会去那里走一走，听说你也曾问起我了，听说你那天幸福的泪花溅满了婚纱，听说你也坚信那是我所希望的，听说你把那些曾经的照片一遍一遍地擦，听说你也曾问起我了，听说你也曾问起我了。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从上个周末开始，北京这边降温就已经非常明显了。我也提醒过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件外套，或者说带一件那种毛衫，在早晚的时候还能穿在身上温暖一点。但是在还有全国很多城市可能还留着这个夏天的余温，比如说接下来这位正在长沙与酷暑做斗争的大头姐姐，通过网络直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她希望此刻呢，点播一首苏打绿的小情歌，送给在北京奋斗的小伟姐姐。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也要给你怀抱。同时还送上了他的一段祝福语，希望小伟精致到老，眼里长着太阳，笑里全是坦荡。12:44，小情歌送给李小伟 Fighting。 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间和青春交错的城堡，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等离骚，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时间和琴弦交错 不管你在哪一座城市，你都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点播一首歌曲，送出一份远方的思念。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情感，也是希望你通过音乐来传递出去。 来来来，干杯。 多少次中秋佳节错过了与亲人团聚相伴，工作上的你披荆斩棘，可是累了也想要回家看看。中秋节快要到了，与其费心挑选礼物，不妨送一首歌给他们。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写下你对家人的中秋祝福，点播一首歌曲。9月24号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中秋特别呈现。 我知道你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但是每到节日，如果不能跟家人团聚的话，这样的思念在心里面很难的去化解掉。所以我欢迎你在中秋节快要到临的时候，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写下一份你的中秋祝福，对于家人，对于亲人。比如说像接下来这位朋友最佳羁绊，他留言说，今天突然想起来啊，是我哥的生日，2018年9月18号。此刻我也想在节目当中祝福他生日快乐。想起来小时候呢，我们两个人在家里面没少让老妈操心，而且有一次我哥霸着电视还不让我看，后来两个人太淘气了，甚至还要把外面的天线给踹掉。尽管这么调皮，可依然想在此刻送出他一首来自陈奕迅和刘德华演唱的《兄弟》，祝我哥生日快乐。 解脱是放下不执着，